第十一课，他们是这样分清双胞胎的。你有双胞胎的朋友吗？双胞胎一般都长得很像，你能分清他们吗？ 我和哥哥是双胞胎，长得几乎完全一样，爸爸妈妈也经常把我们认错，这是件很好玩的事，也是件很麻烦的事。为了把我们两兄弟分清楚，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。过生日时，妈妈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吊坠，她说那是她费了好多心思给我们特别准备的，让我们必须天天戴着。我们感动地马上把吊坠挂在了脖子上。从此以后，妈妈再也没喊错过我俩的名字，因为每次她喊不出我们的名字时，总是让我们拿出吊坠给她看。我们的名字是爸爸取的，可他几乎没用过，需要帮忙时，他总是指着我们叫，你，你，过来，帮我个忙。有一次，我觉得这样太不像一家人了，就对他说，爸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叫我们的名字嘛，别总是你，你的，听起来有点奇怪。爸爸不好意思地说，我是很想叫你们的名字呀，可是怕喊错了更让你们伤心呐。我女朋友知道我有个孪生哥哥后，害怕单独遇到时分不清楚，就和我约定了一句暗语。她说， 太巧了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。 我接着说，我专门在这儿等你逛街呢。后来每次和他对过暗语，都要陪他去逛街。仔细想想，知道自己上当了，可是我也没别的办法。我们快出生的时候，是邻居郑阿姨把妈妈送到医院的。见妈妈生了双胞胎，她喜欢的自己先抱了半天，就因为这个，我特别怕见到她。因为他每次总是问， 你右边的屁股上有胎记吗？ 从小学到高中，小赵和我们一直都是同学，我们常常在一起，不过他也分不清我们俩谁是谁。他常常这样问， 曾经跟我争女朋友没成功的那个是你吗？ 这时，哥哥总是生气地朝他大喊， 要不是他把弟弟当成了我，我才不会失败呢。 小知识，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。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，为了避免人口增长过快，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，它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、少生优生，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，提高人口素质。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，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，比如421结构的家庭，即由两对老人、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越来越多，将来独生子女独立生活、赡养老人、养育孩子的压力都会相对增大。